第74集，蓝秋晨拿着脑核磁和脑 CT 报告进了病房。汤韵妍从椅子上站起来，病床上的沈直半睁开眼又合上。 再这么下去伤到前额叶，你这律师也不用当了。脑袋就一个，真要有了不可逆的损伤，后悔是来不及的。 我什么时候能走？ 你自己掂量。 蓝秋晨被他气到说不出话，扔下他俩就出了病房。汤韵妍转身看着沈直，半晌才说： 从没听你讲过。 沈直看起来那么正常，沉静礼貌，优秀出众，汤韵妍无法把抑郁、焦虑、幻觉和他关联起来。虽然明知有些心理疾病在一般情况下不会外露，但因为对象是沈直，他还是感到不可置信。正如他和保安赶到时看见沈直在车里那种蜷缩站立汗如雨下的模样，他真的差点惊呼出声。 不是什么值得分享的事，已经转中度了，是蓝秋晨反应太大了，没事的。 许言知道吗？ 听到这个名字，沈直有一瞬间心悸，他调整呼吸，喘了口气。 不知道。 许言知道了会怎么样？沈直不敢设想，他也许会比现在更不愿意看见自己，抗拒自己。许言要的是正常健康的感情，很可惜自己没有，以前没有，现在更不可能有了。所以沈直忽然明白，许言真的很明智，他放弃的不仅是一段痛苦的感情，同时也放弃了一个不正常的、有病的伴侣。他们确实不合适，自己的存在只会让许言受伤、受苦、受折磨。许言选择全新的生活完全没有错，是非常理智的，是在对自我人生负责。真的爱许言的话，就应该离他远远的，而不是步步紧逼，妄图重新开始。是这样的，沈直觉得自己的脑袋还算健康，他终于能看开，能把逻辑理顺。在对许言再次造成实质性伤害之前，幸好不算太晚。看着他苍白的脸，汤韵妍如鲠在喉。从大学里许言向沈直告白开始到现在，整个过程他大致了解，可回头再看，他真的无法概括这两个人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。许言不知道这一切，不是因为沈直没机会说，而是沈直根本就不打算说。输液瓶快空了，沈直伸手按了呼叫按钮。 抱歉，今天耽误你时间了，我等会儿就出院送你回公司。 汤韵妍此刻完全共情了蓝秋晨的心态，那种恨铁不成钢的、咬牙切齿的矛盾和郁闷，想责怪沈直，却又狠不下心怪他。回去路上，沈直很稳妥地开着车，汤韵妍的视线大多时间都集中在他手背的医用创可贴上。两个人虽然都不是滔滔不绝的人，但也绝不至于这样沉默。可汤韵妍现在确实说不出话。 路上小心，慢点开，记得按时去医院。 汤韵妍说完，得到沈直的点头答应后，关上车门，在原地看他十远。到了办公室，许言和助理正在工作台边看电脑。 Chloe 晚上临时插了个拍摄，辛苦你给搭几套。 相比早上时的那种困倦疲惫，汤韵妍觉得许言看起来更累了，是一种情绪上的低迷。 好， 花了点时间敲定搭配，几个助手过来把衣服和配饰整理走。 辛苦了，今天我得熬夜，等会儿我叫个咖啡，你喝吗？ 我就不喝了。 你早上出去了一个下午都不在，我以为你今天不回公司了。 嗯，去了趟医院。 怎么了？不舒服？ 是我朋友不舒服。 汤韵言抿了抿唇，到底还是狠下心把名字说出来。 沈志进医院了。 他清晰地看见许言的瞳孔放大了一点，接着他整个人不自觉地站直身子，脑袋小幅度地左右转了几圈，好像在找什么东西，又有点不知所措的样子。最后许言的目光落回来。 他怎么了？ 不清楚，但应该不是小毛病。不过他说有事要忙，拔了针头就出院了，现在在回去的路上。我记得明天下午你会去那边参加摄影展，要是有空的话可以顺便去看看他。当然如果你觉得没有必要，完全不关心，那还是别去了，以免给他任何希望。 许言没有回答，他清楚汤韵言绝不是会夸大其词的人。他在脑海里反复回忆早上和沈直对话时有什么异常，但唯一能作为线索的只有那最后的几秒，沈直险些站不住的样子，以及逃避对视的眼神。熬了个通宵，许言凌晨五点才收工回家，他累得睁不开眼，洗完澡后倒头就睡。按理说应该能睡得很香，但并没有，这一觉太不安稳，做了些乱七八糟的梦，梦里的画面断断续续。大学时宽阔的操场，篮球场上蹦跶的球，树影斑驳的一地落叶，取景器里模糊的脸，只有那双眼睛很清晰，墨黑色的望过来。他和那双眼睛对视很久，沈直的眼睛。你要说什么？许言想问他，他感觉沈直有话说，沈直却始终沉默。 不说就算了。 救我！ 低哑痛苦的嗓音，许言猛然睁开眼，但已经不在梦里。许言从床上坐起来，低着头发呆。他昨天把话说得那么重，归根结底是想法不够坚定，心刚刚软化一点，就被迫又僵硬起来，竖得高高的，收紧悬空，如此反复太受罪了。但凡他真的可以对沈直做到视而不见，心如止水，也不至于用再出国一次来做威胁。听起来很坚决，仔细一想就会发现里面包含了多少心虚、动摇和矛盾。已经12点了，吃过午饭就要去摄影展。许言发了会儿呆，起床洗漱。出门前收到了一条快递短信，许言下楼去快递柜取件，他不太清楚是什么。拿到车上以后，他把小小的快递盒拆开，在气泡膜的最里面是一摞单反内存卡和几个 U 盘。许言愣愣地看着那些东西，几年前他刚和沈直分开，让沈直把这些寄过来，但沈直说找不到了，结果今天他们却毫无征兆地到了自己的手上。看了一眼发货地址，是沈直的小区。许言往后靠在椅背上，他很想问问之前为什么不给，找了三年才找到吗？现在寄过来是什么意思？还想问问为什么你又进医院了。